咋记得嘞？碰撞中把笑。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星期二了，首先关注天气，我们来看看白天呢是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30%，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低温度是-2度，相对湿度80%，尾号限行2和7。突然间啊，空气变得如此的安静。 对，我也是想说，我刚刚没接话，有没有觉得空气很安静？ 对，这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什么时候让您觉得感觉到空气突然安静？这是一首歌。 最怕突然变得安静。 对，就突然安静了，就唱歌之后就突然安静了啊。什么时候就觉得？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咱先抛砖引个玉。我觉得，但凡是你等着台阶下的时候，就是比较安静的时候。 啊， 是吧？ 就有点尴尬， 就是大家好像那个突然哎啊，对对对对，有一个人在来应和你一下啊，你心里边觉得舒服一点了、 哦、 啊。 就是你在尴尬的时候需要别人解围的等待的那个时间、 哎，那个时候空气就突然安静了。不仅仅空气安静，时间过得还特别的慢呢，觉得 感觉呼吸都停止了，就在等着。 一年的时间都过去，怎么还没人说话呢？对，这就是今天的话题，什么时候让您感觉空气都突然安静了？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来看看未来呢，坐高超音速飞行器北京到纽约只需要2个小时啊。风洞是以人工方式产生并控制气流的试验管道。风洞试验呢，是这个尖端飞行器的摇篮。中国的正在建设的风洞呢，能够达到5到10倍升速。按此速度研发成功高超音速的这个飞行器啊，从北京到纽约只需要2个小时了。 好厉害！ 也就是说，咱们比咱们从那个南五环到北五环时间可能都要快了，快，对吧？ 也是， 是不是？ 也是 以后对，以后您要是在这个北京哪儿上班，您住纽约，早上起来不会堵车，一点问题没有，啊， 就是这可能交通费要涨一些了。来看吧，别急着上床睡觉，做完这7件事儿再说啊。一夜好眠对于睡眠不佳的人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那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养生室教授张胡德就提示，那睡前做好7件事能够助眠。比如说是可以用40度的温水泡脚，还有呢就是睡前半小时喝一杯蜂蜜牛奶。第三呢就是温水去洗脸。第四呢就是五指梳头。再有呢就是静心散步15分钟，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最后呢就是听音乐，保持好的心情。 对， 五指梳头， 五指梳头。 是这样咔咔咔这样吗？ 不是，是五指梳， 五指 头啊。 那个是个什么头呢？ 对，五指书啊， 五指书。 这书是名字叫五指， 这是一本书。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最容易睡觉的方式其实就把手机放下，别再对着那屏幕了。我觉得对着屏幕的时候，经常会，比如说您今天本来预定的啊11点睡觉，拿着手机之后翻，一下翻到11点，哎，刚11点，我再翻15分钟嘛。别看这小看这15分钟，第一个您这心啊已经开始兴奋了，第二个呢，这15分钟不仅仅是15分钟了， 而且第二天一定会肩膀疼。 再来看看啊，这个柠檬水的一些特殊的功效哈，每天来一杯， 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喝一些柠檬水啊，像这什么干柠檬啊、鲜柠檬啊等等这些柠檬水啊。 嗯。 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挺好喝，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喝呢？啊，别小看它，因为这个柠檬首先是富含柠檬酸、苹果酸、维生素 C、钾、钙、镁等等，还含有呢柠檬精油，这个等等啊这些成分。反正柠檬水喝多了呢，还能是养生的。来看看这个一些咱们关于柠檬水健康的秘密哈。 嗯。我们来看吧，先看柠檬水的健康益处吧。 哎， 嗯，那根据澳大利亚每日电讯网的报道，澳大利亚的悉尼市营养学家呢就指出柠檬水的几点健康的功效。 嗯， 首先是能够提高免疫力。那柠檬水呢是富含维生素 C， 有助于免疫系统抗击感冒。那么专家也是表示，柠檬水呢还有助于促进人体对铁的吸收，因为维生素 C 呢是可以使非血红素铁的生物利用率提高4倍。 没错啊，不仅仅是提高免疫力，其实还有促进伤口愈合呀，抗击皮肤衰老啊，降低食欲，这也就是说能减肥呗，控制体重呗，对吧？ 我总觉得酸酸的东西应该是开胃的。 那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其实这柠檬水当中啊是含有可溶性纤维素果胶的，有助于增强饱腹感，进而控制食欲，防止过量的饮食。也就是说，当您喝完这个柠檬水之后呢，已经有饱腹感了，就不是那么饿了，看见鸡腿也不馋了，看见肘子也不香了。啊哈！看见这四喜丸子，觉得来两口就差不多了。 这是影响了心情吗？ 对，可能有这方面，还有就助消化，这咱好理解了。 嗯 啊，以及这个降低尿液的酸度啊，清新口气，以及改善血液循环啊，这个易肝排毒等等这些功效。 嗯 嗯， 再来看看如何泡出最佳柠檬水啊。首先呢，最好要选择鲜柠檬。 对。 那很多人图方便会购买干柠檬片来泡水，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啊，每100克鲜的柠檬中呢，大概是含有22毫克的维生素 C。 嗯。 而 VC 呢是一种活性较高的抗氧化剂，光和热都会对它造成破坏的。 啊。 另外呢 ，VC 呢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在有水分的环境中容易存在，当失去水分之后，暴露在氧气丰富的空气中，容易被加速氧化破坏。所以说这个干柠檬既是经过了脱水的处理，又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其中的维 C 含量可以说已经是零了。所以一定要选择新鲜的柠檬。 对，那鲜柠檬咱们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就是一定要带皮儿啊，切薄片儿，因为皮的部分呢这个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物质，它们都是有益咱们身体健康的成分。还有呢，就是柠檬精油也主要在皮里边，而切薄片呢则有利于柠檬皮当中的香气成分泡出来。其实常切柠檬的朋友都能感觉到， 嗯， 当您轻轻这么一切，切开口的时候，哎呦，那香气一下就出来了。 对， 那香气主要就来自于皮当中。 嗯啊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剩下的一些柠檬可以切，在切口处呢涂一些蜂蜜，用保鲜膜给包上，能在冰箱里边最少保存这么3-2天啊，也就是说保存完之后呢，您可以之后再切完用啊。 哎，这是一个小妙招。 哎， 嗯， 一般我都是直接把它泡在蜂蜜里边。 哎，这也是一个小妙招。 对对对，哎，坏不了啊。 就直接切薄片，然后用蜂蜜腌起来。 对，腌起来之后，然后搅拌一下，在喝的时候连这个蜂蜜和这个 柠檬酱， 柠檬酱，这不是我们一般都叫柠檬柚子茶。 柚子在哪里？ 柠檬蜂蜜茶， 那个罐儿叫柚子。 还有就是水温，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拿开水，就是沸水来泡柠檬，其实不然啊，就是说水温在6到70度是比较适宜的。泡柠檬的水太凉，香味呢不容易被泡出来。如果用沸水浸泡呢，则会有较多的苦味物质浸出，比如说像这个陈皮苷等等啊，这些物质被泡出来。有人也担心了，说热水会导致这维生素的损失。其实呢，柠檬的酸性较强，而维生素 C 呢，在这个酸性条件下耐热性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还是可以用热水。 哎，可以用热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香气最好的时候是60到70度，就跟泡那绿茶似的。 就别用沸水了。 哎， 嗯。来看柠檬泡水一定要淡，那如果用柠檬水代替白开水来解渴的话，则泡水的时候一定要淡一点。那么一大片带柠檬，一大片这个柠檬呢是泡1升水，能到 这么3到4小杯，一般冲泡2到3次，没有柠檬味道的时候就换一片新的就可以了。 哎， 这样泡出来的柠檬水呢，不酸不涩，也是比较清香的。 嗯， 不加糖或者是蜂蜜也可以饮用，那所含能量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没错，那说到这个不加糖和不加蜂蜜哈，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蜂蜜和白糖也是一个最佳的搭档，看自己的这个口味以及自己身体状况，对吧？比如说这个柠檬片放比较多的时候，您就可以加一点点糖或者蜂蜜，有利于平衡酸味儿啊， 是， 对吧？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关于这柠檬的事儿哈。 嗯 嗯，继续往下来，再来关注一条，来看看那个5个杀掉你梦想的方式。我们看了很多这个关于成功学秘籍，也听了很多实现梦想的方法。其实呢，这5点才是您真正毁灭梦想的元凶。第一个，相信，一夜成名。哦，杀掉我了，杀掉我了，杀掉我的梦想了。 我到现在还特别相信。 哎呀，所以在事业上 没有成功， 这事业有成的哈。第二个，相信别人，你要有你要答要的答案。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相信就给我气坏了。相信别人有你要的答案，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因为是这样，我会发现很多事情啊，就是真的是，哎呦，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嗯， 哎，这各有各的这个想法，各有各的妙招。你说这个时候不行，得这样；人家说得那样，你就发现，哎呦，真的是不知道 还得有主见， 还有主见，按照自己那方式，就当然您是就类似于正确的那条路继续往下走哈。 嗯， 第三个在。一时的成功面前止步。有没有看过一张图片？ 哪张图片？ 就是在这个大家都在挖宝石的时候， 嗯， 有一个人扛着这个自己的工具往回走了，另外人在努力着。其实他下一步是一剖面图，下一步就是钻石了。就是因为没有在这成功面前继续坚持，就止步了。 那他好歹也先挖出一块再往前走吧。 对，就往后走，他走回头路了嘛。 哦， 对，走回头路了嘛，所以要坚持嘛，对吧？ 不是送回家嘛。 哎，还有一个图片呢，也特别励志，拔萝卜。 啊，拔萝卜， 看过吧？ 那个我看过。 哎，有一个拔的特别大，就觉得怎么这个对我这么不公平啊？为什么我拔这么费劲？但不知道，其实为您准备那是一个特别大，一顿都 吃萝卜王 吃不了的，特浪费的一萝卜。再来看第4个，相信错误永远是别人的，哎，就不找自己的原因。 对对对， 第5个，相信只有梦想本身是重要的，不在乎过程，其实过程也十分重要。 要去实现它呀，要去追求哈。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一块来聊聊什么时候感觉空气突然就安静了，尴尬了。 我们安静一下吧，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戴荃的歌《有时》。 有时我想，我是被收眼，飘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在那里我也许还能生长。有时我想，我是个虫子，飞到哪儿都没有人注意，迎着火焰才能找到自己。这里没有干云的气息，天空也不是那么美丽，我也必须给自己找一个缝隙。耶耶，欢乐哭泣都在我心里，恨与不恨又能怎么样？即使流浪，我也不感到悲伤。有时我也感觉到怀疑，不是有和没有的道理。只是梦想有太多的距离。Yeah, yeah, 有时我以为能感动你，可以转身我却还是哭泣，只能自己孤单的演出戏。Yeah, 苍凉的星球，还有痛不欲生的哭喊，还有穿着纯洁衣服的背叛。给我一个真实的理由，不想再看虚伪的魔术，不想再触摸你那冰冷的手。有时我想去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喧闹和动静，可以让我安静的睡一会儿。有时我想找一个角落，就想回到出生的地方，让我放声痛快的哭一场。那个姑娘还在我身旁，可是完全没有了理想。可是你的谁什么样？ Yeah, hey, 给我一双天使的翅膀，让我带着魔鬼去飞翔，让我改变上你他的愿望。唱弹着钢琴无所谓的唱歌，我知道这样才是我的快乐。这是梦中才有的幻想，清风白云小鸟和阳光，充满花香的美丽的地方。 这是一首来自戴荃的《有时》。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让你感觉空气突然安静了？什么时候安静？ 现在。 就是有的时候就确实是很尴尬。 嗯， 比如说我觉得其实什么时候最容易安静？ 嗯， 反而不是一两个人的时候，反而是一桌子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感觉？ 两个人尴尬起来也是要命啊！ 啊，这倒，这倒，对，这倒就是 最好 的， 不要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还有你看那个，比如一家人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那 以后我要这个要成才，他说了，说跟爸妈在一起看电视，每次看到这男女主角开始激吻的时候，哎呀，真是连呼吸都觉得很尴尬。怎么了？ 没事儿。就我 怎么了？是不是这样啊？ 是， 是不是小时候就是跟家人看电视，你就感觉哎呀，哎呀，很尴尬。 我没有过这种经历。 你不让看电视那时候。 嗯。 哦，我们说都把眼睛能蒙上，都是留一个手指。哎呀，这，哎呀，这 好尴尬呀！ 好尴尬呀！好尴尬呀！ 来看杨不萌酱说，想撤回消息却按到删除的时候。 哎，我觉得这真是一特别尴尬的事儿。尤其是你把这个比如说啊给比较亲密的人发的短信，发到领导那的时候，你想撤回，但是呢你又撤回不了了，尤其一按删除，这真是一个问题，你按删除之后想撤回都没法撤回了。 而且你心里会更加忐忑，因为已经忘了刚刚到底写的是什么， 就是 想再看再分析分析吧，也没有了， 还有点侥幸心理，我发没发呀，会不会领导没看见呀，很尴尬， 也就是你要把亲密的人跟领导放在一个组里面， 刘 一个分组。 刘同也说了， 嗯 ，KTV 里边有人唱歌， 嗯， 你对朋友耳朵大声讨论着某人，哎呀，我跟你说，于淼这人啊，突然有人切歌了，这你就停留在于淼这人啊，然后全场都停下来了，这时候你就觉得不仅仅是空气突然安静，就恨不得赶紧就跑出这 KTV 了。 所以就说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 对。 尤其大声议论， 对对对对，要不然您就小点声，要不然您发个微信，对吧？您这么大声的话，真是一在这切歌的时候，有时候挺尴尬。 嗯， 哎，在说别人的时候，那名字正好出来了。 来看比野大雄说，冬天教室窗户紧闭，室内外温差太大，那窗户内部起了一层雾。 嗯， 高中时候的我上课无聊，擦玻璃上的雾，看看能擦出一个什么样的花，一不小心擦出了班主任的一张脸。内心就是当作什么也没发生，慢慢的转回头去继续听课。 对，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都特别尴尬，都觉得哎呦怎么办啊，就是看着班主任的脸就不好意思的脸红的低下了头，就有的时候这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了，后来就是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啊。 对，就是 我没有看见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感觉上学那会儿经常用这种方式，就是避免再跟老师对视了。 为什么小时候就告诉你什么叫掩耳盗铃？为什么告诉你这个古文什么意思？ 下次擦出班主任脸，先把耳朵堵上。 这不对，这你应该把手挡上了， 把眼睛捂起来。 对，还有像这个程清健他说的，宿舍问有没有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人回应，好尴尬。 想想人缘的问题， 还有就是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到这个时候月末的时候啊， 嗯， 这个囊中有点羞涩了，吃饭谁花钱合适啊，对不对， 不都刷饭卡吗， 就是饭卡没钱，那时候你不是一个月不是刷刷这个定期的充200块钱吗，对吧，充两百块钱可能这一个月基本上就是200块钱了， 嗯， 多少都是他， 嗯，可见宿舍还是没有那个就是喜欢就是带头说话的那个人，不然这个时候就应该说吃什么饭呀，赶快把自己储备的方便面拿出来， 哎，对对， 这样就不尴尬了。 带头那人吃什么饭我们都没钱，要不然你请客。啊，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 嗯， 还有就是我好像过气儿了，他说群里边聊天没人回的时候，没人回了已经， 嗯， 哎，这个时候也比较尴尬了。 啊， 对吧？ 对 对, 对 啊，群里、啊，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一般的群啊，尤其是通知事儿的群， 嗯， 大家一般不是回一个收到啊， 嗯、 我知道了， 嗯， 行，明白，也就这个了吧， 嗯、 不会再有其他的， 或者发一个胖兔子 ，yes sir 之 类的。哎，对对对，你说群里边除了你以外，谁还发这个？人家都特别好的收到，明白啊，这个知道了。 大胖兔子出来了， 对对对对，yes sir 这就肯定是你了啊。这每个人性格不一样，那个突然群里就安静了，你没觉得每次的发言都尴尬吗？ 对，还有一次你提出来之后，我就更尴尬了。来看五岁爷说， 嗯， 下面请同学站起来回答这道题。 哎， 啊，那个时候空气最安静了， 那时候这个都比着嘛， 就谁更低，谁藏得更严。 谁说的？谁说的？我们都是比着那举手看谁高，真的。都是哎，老师叫张三，你回答。哎，老师我来呀、啊，然后就赶紧放下去。 客气一下是吗？ 不是，就 一 般 客气 一般好。你没发现那时候，尤其小学、 嗯， 怕老师觉得你不会，一般都是在叫完了，张三，你回答。这老师，哎呀，到下一个吧。你就觉得特遗憾，其实心里一点都不会。 你好有心机呀、 啊！这不是我呀。 嗯， 这后来你看其他同学也会这样啊。 嗯，我觉得大家一般都是用眼神吧，就是。 嗯， 忽然老师比如说叫别人起来，然后你马上就轻松了、 啊、 然后那个眼神就是那种坦然了很多，就感觉其实我也会、 哦、 我只是低调而已。 那咱们不是一派的，我们都属于那种浮夸派的， 我们婉约派。 我们在其他同学回答的时候还得有戏的。哎，对对对，哎，对对，这答得对，对，哎哎，跟我想的一样。哎，哦，我刚要补充，对，这点他也说到了啊。 这么长的一个回答一般是什么科目？ 选择题 C。 那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什么时候让您感觉空气突然安静了？别说话了啊，好安静啊。就是很尴尬那个境遇，很尴尬。 我刚才是想打那个结果没有打 出来。结果给我们演示了，就是在特安静的时候突然有人放了一下气。 不是 那 个 意 思。 你 是 意 思 吧？哎，厉害，要说你这口技学的真像，特别像。 哪里像了？ 这就差点味儿，但是在其他都特别像，厉害了。 我刚刚是想来一个 B-box。结果没有成功。 哎，但是你给我们演示了一个尴尬的境遇啊，厉害！哎呀，现在真的女主播真的这各个方面哎特别有声有色的，真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给我演示出一个境遇来，厉害！ 还好你说的不是有声有味儿的，真是我要嫁人呢、啊。 好吧，欢迎大家也随时把自己想说的关于什么时候让你感觉突然空气安静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思绪，我们来看看翘二郎腿脊柱最受伤。很多人呢坐下来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翘起我的二郎腿，但是这个动作呢就是容易伤您的脊柱。长期翘二郎腿呢容易弯腰驼背，腰椎、胸椎和脊椎的压力分布不均，造成肌肉拉伸以及脊柱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的失去平衡，久而久之呢带来这个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是造成脊柱的扭曲或者是侧弯。看来这种坐姿的人也应该提醒他了。 我是一直有翘二郎腿的习惯，现在一直在努力的往回摆。 其实你在就是看到后背的时候能看出来，就很明显，我就很明显底下就脊节是弯的。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你坐在这儿之后，然后对紧绷着后背，然后这根脊柱其实能看到是直是弯，都能看得出来。 真的吗？ 真能看得出来，非常明显。所以说就因为看完这之后呢，给我照一照片，我就自己就不怎么敢，就尽量避免。第一个是就是歪着北京瘫就少一些，第二个就是尽量的少这个翘一下二郎腿。 不知道有什么运动可以把它矫正过来。 对，就是咱自己呢好像还真别这么懂。还有一个就是经常现在这个白领一族经常会得的病，就是颈肩的嘛，颈肩问题。就是因为长时间伏案工作，伏案的时候你会发现肩是往前扣的。对，然后呢其实正常的这个肩应该是平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这么扣的话，前边的肌肉紧绷，后边的肌肉放松，哎，所以说就容易造成我们后背啊总是酸疼。其实因为肌肉长时间的不运动， 太紧张了。 对，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往后稍微的背一背。所以就好多人说嘛，就是要学人家空姐啊或者是模特啊，长期的用头还有包括您的这个肩以及臀部然后腿都贴在墙上，那么一直站很长时间嘛。对。 那吴教练，我们每天大概站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这个呀、还要看个人的这身体状况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如果您这身体如果说真的发生什么异样的话，还首先是去看病啊。如果说稍微有点这不舒服，您可以这么尝试一下。 但是小习惯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啊， 哎， 比如说就少翘二郎腿。 对， 继续来看。智能手表曾经是科技行业的必备的配件，然而呢，可穿戴设备市场在过去一年中是有所下降的，而且将变得更小。根据外媒的报道呢，德国联邦网络机构已经禁止在该国销售儿童智能手表了。 是这样的。 针对儿童智能手表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一些不同的公司已经向儿童出售拥有基本功能的智能手表，比如说简单的电话呼叫，还有 GPS 跟踪。那么这些功能呢，通常是在通过父母的手机上下载的应用程序来控制的。 不过呢，这些功能可能会带来的安全隐患也被曝光了。早在去年的十月呢，挪威消费者委员会就发现了一些儿童的智能手表不会对他们储存或者是发送给父母的手机的数据进行加密，这将给带着设备的孩子带来一些安全风险。由于说缺乏加密技术，黑客呢可以轻而易举的就侵入您的智能手表，这可能呢会让 这个心存歹念的一些人啊，轻松地追踪到一个孩子。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带着智能手表的孩子，然后呢模仿这台设备，这样呢就可以给家长发送错误的位置信息了。 嗯， 其他功能也会带来部分的危险，比如说一些儿童的可穿戴的设备使用麦克风，让家长可以听到孩子的环境。那德国的这个一项研究就表示了，使用这一功能的手表呢，也应该被视为是一种未经授权的传播系统。理由是一些父母通过教室里孩子的手表来听老师讲课，而老师是并不知情的。由于这些原因呢，德国呢也是将全面禁止儿童智能手表，并督促拥有这类智能手表的父母立即的将其丢弃。 嗯。之前是听到过一些有关智能儿童智能手表，是说它可能会有辐射， 哎， 因为它能打电话嘛。 对， 嗯， 对， 总之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清楚。 对，其实我们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嗯，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孩子要那肯定是主动的， 嗯， 对吧？也那我老师这个让买的，其他同学都有了，给我买一个吧，求求你了，我考100分。但是在您买之前，我觉得应该心里边盘算一下， 嗯， 首先他到底会不会影响上课。我还真见过这样的孩子上课接电话 啊， 就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 嗯， 就跟类似于大人开会的时候接紧电话，哎，那个抱歉我开会呢， 嗯， 孩子会啊我上课呢。你看，就你说影响不影响上课课堂纪律，如果有一个孩子出现这样问题，那周围的同学可能都会有这样习惯。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所以说还有就是虽然说里边可能没有什么游戏功能，但是它也是新鲜玩意儿，电子产品啊， 会影响上课， 哎，就还是会点一点那玩一玩，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对孩子可能百害而无一利哈。 嗯嗯，好吧，我们继续往下关注吧。 哎， 弄坏东西就要赔偿的。那么男孩呢是不慎划伤了汽车，留下了致歉信。 嗯， 那近日呢在江西初中生无锡呢是不慎划伤了路边的一辆汽车，为了表达歉意呢，他是主动留下致歉信，向父母预支了120元的零花钱赔偿车主。他说呢，我弄坏了别人的东西就要赔，这是我的歉意。 嗯， 最后呢车主被无锡的诚实感动，辗转找到了他，将120元退回去了。 嗯，看看这孩子非常的讲信用哈。 嗯， 这个，算讲信用吗？ 算 知错就改，反正是，对吧？这有知错误之后赶紧给人留一条嘛。再来看同样是发生在学校的一件事啊，厉害了，这个学校的铃声是老师自己录的，跑跑跑跑起来。近期呢这个位于河南的一所高中，其独特的铃声是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起床铃声、上下课的铃声、放学铃声均为老师自己编写原声录制的。立刻行动，抢占先机，为了梦想跑起来吧，快快快跑跑跑啊，这个等等等啊，这个大家就感受一下。 嗯，不知道同学们反响如何。 对，应该是还不错的，因为你想想，就是你最起码充满斗志啊，你早上起为了梦想起床吧， 嗯， 多棒。 嗯，我感觉还是老师更加有激情。 对对对对对。嗯， 我们还继续往下关注嘛。 哎，再来看看这个很暖的一件事儿哈。 嗯， 就是老人带着老伴儿蹬不动那个三轮车了，宝马的车主呢下车推。这事儿呢发生在也是河南啊，一个老人呢骑这个三轮车哈，带着老伴回家，突然就没有力气蹬车了，停在马路中央了。然后呢这停车等待两位老人呢通过的这宝马车主见状呢，立即的上前推着三轮车帮助老人通过。车主说了，就感觉是很小的一件事儿而已。 嗯，但是也给老人带来了温暖。 对，也给大家带来了温暖。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什么这个资讯呢， 嗯， 就这个宝马车主啊怎么怒斥什么什么人，是吧？ 嗯， 就其实我们看到就不仅仅是这样事，我们希望看到每一位车主啊什么样的车都是这样能下来帮助别人的，这种暖心的事儿啊。 嗯，没错。 哎，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在什么时候感觉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嗯， 接下来是一首蔡淳佳的歌，前座后座。 心前进又退后，爱到了街头应该怎么走？ 说了珍重该保重，我再也没有理由跟你走，我真的有抱紧你的冲动，我真的有想起你而感动，然而他的香味残留一宿，那一渗透渗透你的心中，我真的有抱紧你的冲动，我真的有想起你而感动，但播放的回忆属于朋友，我已没有资格逗留，怎能不放手？ 一首来自蔡淳佳的《前座后座》，这里是乌鱼来了。 嗯，我们对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感觉空气突然安静了？特别安静， 就是大家嘘， 就嘘都不敢嘘，就坐着。行，那你们再坐会儿，我先走了啊。 不要嘘。 什么情况？这大陆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嗯， 他说在超市看到一萌妹子。在购货架上面的东西，最上面的东西，购半天购不到，哎，这个时候心里边就开始开心了。 嗯， 我显示我的时候到了，我就很豪气的上去帮他购，尴尬的发现我也购不到， 跳起来，这时候会跳起来。 这时候就你非要吃这一款吗？我给你推荐一款，中间这款不错啊。嗯，对，还有这个建伟他说了、 嗯， 一堆亲戚觉得玩手机不太礼貌，不玩吧又很尴尬。 啊、 对， 是， 对， 就有的亲戚就好像好多年才见一次，真的是挺尴尬的。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没什么可聊的，每年都是那点话题。怎么样？这个结婚了吗？ 上学时学习成绩怎么样啊？今年考多少分啊？ 嗯， 上这个中学有没有信心啊？要考哪个大学呀、啊？考大学？那搞对象没搞对象呢？找没找着工作呀？结婚没结婚呢？孩子怎么样了？上没上小学呢？ 那其实碰到这种亲戚还算好 啊， 你就回答他问题嘛。 嗯， 就怕那种亲戚也特别不知道要跟你聊什么。 嗯， 然后是吧？ 吃了吗？ 没有，就是半天两个人可能对视一下。 没吃，赶紧回家吧。这也没做你饭啊。季浩他说了，对着别人的车窗照镜子弄发型，车窗突然就摇了下来了。 这种情况大家都有吧？就你玩的最嗨的时候，忽然间。 其实男士很少，男士。 男士都是把窗子，就是放下来的那个人，在车里的那个人。 男士一般都这样，男士很尴尬在哪？门口别停好车，突然停了一辆跑车呀，少见的那些豪华品牌的那些车型啊，都会假装摸兜，哎，怎么着坐我车走啊？然后有时候甚至戏过了，还会拉下人车门。就曾经有这么一个朋友，拉人车门的时候车里有人，就是车有一辆很漂亮的车在那儿，怎么着坐我车走、啊？哎，那个一拉车门，然后人家把窗户摇上来看着他，开个玩笑啊，很尴尬， 是挺尴尬，还好是好车哈。 对呀、啊哎， 也不是好车，但是就不要碰到那种设置的比较高级的那种，比如说你去拉人家车把手、车门的时候，忽然噔噔噔，世上只有妈妈 啊，这是什么？ 你没发现路边现在很多车都那样吗？它有一个音乐，它报警。 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啊。 啊，你太不会生活了，不去观察你身边的人。 是吗？ 对呀、啊。 车上面有这种报警、啊？你是不是说那个就是投币那车吧？投进一个，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妈妈叫奶奶， 哎、 不是叫 妈妈 叫姥姥 妈妈 啊 啊！ 姥姥的姥姥叫什么？ 哎，你还知道这样的事情？ 不是这个吗？ 做过吧？ 做过，偶尔也做，就是得看。 我说你唱的是新版本。 得看家里给没给换零钱啊、 哎？ 还有一种就是车，我觉得这两年不常发现了。 嗯， 前些年。就是那时候还有那些黑车的时候，就所谓那种那个就是黑出租的时候，那些年的时候有这样尴尬的事儿。但凡你的车要跟黑出租的那个车品牌有点像的时候，经常有人拉你车门。 哦， 哎，比如最早什么富康啊、夏利呀、啊、什么最早那个方头捷达呀、就会出现那种，就是咔一拉门，师傅走吗？就你很尴尬，其实在那等人呢、也有这种情况啊、 哦。 哎。 来看下雨天不快乐吧，说我年少无知的时候跑去问班里的学霸，说那个叫铁名的人很出名吗？学霸说不是，叫一名，是一名吗？ 一名吧， 一名。 对，你看咱们也一名，咱们也得问问那学霸们到底怎么念呀？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哈，这个来看看，哎，这位朋友啊，这个梅上有春风，他说了，老师要点名上黑板上做题的时候，哎呀，大家都怕喘气声太大吵到老师，就是喘气都不敢大喘气了。 是， 哎， 还有这位叫高思睿的朋友，就接着刚刚那个说的，学渣说，我最喜欢天佑了。学霸接了一个，詹天佑吗？还真的是哈，大家世界都不一样， 不太一样、还有像那个这位小旭旭，他说了，说上课老师在这讲台上讲课，我在下边给学生讲八卦呢，哎呀，这讲的这高兴，这手舞足蹈的，突然老师停了，全班只有我的声音的时候，好尴尬呀。哎呀， 其实这个也像刚刚你说到的那个，就 KTV 大家忽然间停了，有一个人在大声说别人， 对， 都是那样，特别怕自己声音忽然间会冒出来。 对， 嗯， 对，而且还有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尴尬的情况，就好像就是希望能过辆火车，过这火车能化解一下尴尬。哎呀， 我以为是说过辆车，然后自己躲在车的后面。 没有，对，化解况且的化解尴尬是吧？ 还有没有好玩的？ 哎，还有这个少年，哎，少年他说了，天气冷，出门太急，翻出一套冬装就走了， 吃完饭之后呢，给钱的时候，哎，就别，我付，那你不成，这回该我了，就听我的，这回来我付，掏出一只袜子来，哎呀，就穿衣服穿太着急了 啊，是 对吧？ 嗯 嗯，哎， 嗯， 还有就其实这时候掏钱的时候我也有，就是当时就在我家 其实是没有钱。 有钱啊，现在不都讲究什么这个线上支付吗？ 嗯， 这带着这个我妈，我就买东西，我说你挑吧，挑完之后买，哎，我说我不行，我付，我怕你就行了，我来，我说我不行，我来，拿出手机让人扫码，先生，抱歉，我们这儿不能那个微信付款、 哦、 啊，很尴尬，我妈你来吧，满足你一次。这个时候我妈要说我也没带钱，那可就有意思了。哎呀， 哎，一般其实妈妈出门都会带钱的。 对，就年轻人真的现在有一些时候不习惯带钱。 嗯 啊， 嗯， 哎， 再看最后一位朋友吧。 好， 这位朋友说了，有一次和妈妈出去买东西，也是跟妈妈出去买东西啊，遇到小学老师，然后先开始没有注意到老师认出我来了，然后老师激动的叫我的名字吴金浩。 哎， 嗯，而我激动的叫出了班主任的外号“老牛”，熊孩子。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每个班这个班主任都知道他自己外号叫什么，而且这是代代相传的。 那你好歹叫记住人家姓什么吧？这 姓牛吗？又万一姓牛呢？ 好的， 很尴尬，很尴尬。对对对，对，哪天咱们可适合聊一期如何来化解这个尴尬， 嗯， 对吧？ 对对对。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宝满， 拜拜。 北京时间九。